此时派支援哪里还来得及啊？全工会除了他们这些核心精英，派谁去都是送死交学费。钟会长脸色都是惨白，此时他们多少有点意识到军魔校到底是什么算盘了。用精英引开了精英，留下人海面对 BOSS， 他们的人海在 BOSS 面前是那么的无力，那么星星的呢？ 我们的人都不行，星星的人那不是更是送死啊？ 有人如此质疑着，结果立刻有人反对。 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指挥不一样。 一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了。指挥，这个实在太不一样了。人家那边的指挥放眼整个荣耀界都是一等一的，他们这边呢，根本就不好意思在这上面和人做比较。西部荒漠之上，十三公会的玩家死的死，伤的伤，七零八落的跑散在地图上。就这还没完呢，蓝鲸骑士游子在率领着他的骑士团进行着追杀，这追杀简直是一追一个准儿，人家这都是有坐骑的。就在这时，星星公会方面却已经聚集起来了他们的军团，从沙丘的背后整齐地走了上来，队伍井然有序。从沙丘后边一现身，正迎上逃命而来的几名俱乐部公会的玩家。这些个玩家一看这边这阵势，吓得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了。这一秒立刻被身后飞奔而来的蓝鲸骑士团屠了个干净。蓝鲸骑士的仇恨此时早已经乱了，现在是处于主动进攻而不是被动还手状态。刚屠了几人，一看眼前视野里还有目标，立刻毫不犹豫，剑锋一指，骑士团朝着星星公会旋风般席卷而来。他们踏起的黄沙飞扬而起，顺风一带，已经雨点般朝着星星玩家的身上击打而来。当然，这也就是个声势罢了，这个并没有什么伤害。 法师团， 叶修消息一发，却是在公会频道里，他发动了全公会，当然就是干脆用公会频道来指挥战斗。一声法师团的呼叫，无论哪团，无论哪队，所有法师都已经高举起了法杖，那杖端镶嵌的宝石在荒漠烈日的照耀下反射生辉，五颜六色。 定型， 看准了时机，叶修一声令下，所有法师似乎就是在等着这一下，立刻就开始了吟唱，法术波动开始在杖端涌动，跟着乒乒乒乒响声不断，一两秒的功夫，几百道兵墙已经层峦叠嶂地林立在这荒漠之上，阻挡了在蓝鲸骑士团的正前方。砰！一声巨响立刻就已经传了过来，这蓝鲸骑士团根本没有因为兵墙的出现而动摇分毫，继续着他们的冲锋。啊！砰砰砰砰！一道又一道的兵墙被他们轻松地撞碎。 盗贼团上！ 叶修又是一声令下，二三十个盗贼弯着腰，已经循着缝隙溜入了这冰墙的世界。一往无前的蓝鲸骑士团在接连撞碎数道冰墙之后，气势终于也是渐渐弱了下去。星星公会的盗贼团早已经悄然接近，不问目标，不看路线，反正找着空地就是一个陷阱，每个人都把自己能丢的陷阱全都丢了个干净，然后立刻有多远跑多远。砰砰砰砰砰，数声过后，接连的冰墙碎裂声终于是停止了，蓝鲸骑士团的冲锋终于是被连接的阻力给硬生生地扛了一下来。然后此时在他们的面前还有数道冰墙耸立， NPC 的反应是毋庸置疑的，停下冲击的下一刻，队伍最前的蓝鲸骑士已经挥出长剑，一剑就朝面前的冰墙劈了个粉碎。向前，依然是向前，蓝鲸骑士和他的骑士团继续朝着他们锁定的仇恨目标冲去，几道冰墙飞快的就被他们给劈开，碎冰掉落满地， 和这干燥的荒漠场景显得极其的格格不入，但是此时哪有人还注意欣赏这些？冰开了冰墙，蓝鲸骑士的剑光都已经可以反射到众人的脸上了。但是此时法师团早已经退后，顶在最前的已是骑士，荣耀中论防守能力首屈一指的骑士。 列队！ 公会里又见会长君魔校一声令下，站出在最前的骑士已经手持重盾抵在了身前。 牧师做好准备。 君魔校第二个命令下达时，蓝鲸骑士团到了跟前，只是这一次短短的距离根本不具备冲锋的空间，蓝鲸骑士团只是跑步散步般的溜了过来，跟着已经挥剑斩下。 当当当当， 重金属的碰撞声不绝于耳，众骑士也不管自己跟前是不是来了敌人，都把自己的盾牌45度的斜举了上去。这些被斩到盾牌上的骑士玩家只觉得自己的显示器都仿佛在跳动一般，显然攻击强烈到他们几乎控制不住角色的身形，生命也在这一击之下水一样流失。这种情况哪怕有牧师在旁回复，众骑士玩家却已经开始担心当第二剑斩来的时候，自己还能不能准确地控制好盾牌抵挡攻击。好在团队并没有让他们去承受第二下，几乎就是在蓝鲸骑士团第一剑斩落的时候，工会频道里已经又有了新的指令。 忍者地心斩首，背身副手。 30来个在蓝鲸骑士团突破冰墙时就已经埋伏好的忍者突然从黄沙之下翻身而出，腾空跳起，同时手中抖落着忍刀柄上的长绳，朝着马上的骑士颈上套去。他们没有刻意的去识别目标，只是哪个顺手自己就去套哪个，或许会有纰漏，或许会有重复，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可能把握到眼下自己能把握到的机会。叶修正是因为很清楚星星公会的玩家水平还低，所以根本就没给他们设计什么复杂的配合，更没有什么高难度的技巧。法师只是放个冰墙而已，容易，盗贼只是过去乱丢陷阱，简单，骑士拿盾牌挡下一击更不用说。此时的忍者算是稍有难度，因为他们这是地心斩首术接背身副手术的一个连级，这两个技能需要连忙操作完成，之后的背身副手术更是要在凌空中施展，这对于神之领域的玩家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于第十区这些接触荣耀不久的玩家来说，控制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叶修对他们更是没提任何要求，只有一点，跳起半空，然后看到哪个怪你就套哪个，也没介意有没有别人套了。如此一来，目标或有重复，但一个人失误了，总还有另一个弥补。目标或许会有遗漏，但如果让这些新人去打出配合，绝对会遗漏的更多。30多个忍者同时展开攻势，而蓝鲸骑士和他们的部下们总数是19人，如此差不多可以算成是2个人对付一个。只不过叶修他们没有这么准确的讲究，可能有的一个就遇到了3、4个，有的则是一个都没遇到。总之就见一团团掀起的黄沙中人仰马未翻，那些最终被地心斩首术套到的骑士大多都被扯下马来，有部分虽中招却没掉下来，结果反倒是忍者被挂到了马上。这也不稀奇，毕竟蓝鲸骑士是野兔豹子，部下也是很厉害的精英怪，对于玩家的各路攻击都有着抵抗力，有些玩家控制的不够到位，自然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战法圆武棍。 只是这个时候又一波的攻击早已经衔接上，战斗法师的团队从左右抄上， 在忍者们用完地心斩首术后，他们手中的战矛立刻看准那些还没有落马的骑士，瞬间捅了上去。他们的攻击，有的人可能没有攻击到，有的人可能攻击到已经迟了。总之，最终剩余在马上的骑士已经全都被成功的施展出来的元武棍给挑了下来。继方才一波人仰后，又是来了一波人浪，而且这一波人浪摔地的骑士还有一个小冲击波，顿时又把先前被忍者们揪下马正准备起身的那部分骑士又冲了个跟头。 魔道学者，50级以上的扔修鲁鲁，50级以下的扔熔岩削平冰雨，枪炮师刺弹炮，弹药专家燃烧弹，机械师机械空投，召唤师招宠物圈入，黄剑士流氓气功师。 行星公会里的指令瞬时间犹如刷屏一般，消息一条一条翻动着，叶修早早的就对频道进行了设置，此时除了他没有人可以讲话，于是只是集中释放，一点耽搁都没有。行星公会的玩家各招指示，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一个个魔道学者骑着扫把飞向了天空，掠过骑士团头领的时候，把指示中让他们扔的东西纷纷扔下。轰轰轰轰轰，枪炮师们的炮声在队伍后排响起，刺弹炮的炮弹划着弧线从众人的头顶飞过，划至骑士团上空的时候突然炸开，一个炮弹炸开便是8枚刺射弹，一时间不知道有多少雨点般的砸下。弹药专家的燃烧弹，伙同魔道学者丢下的熔岩烧瓶，将黄沙大地染成了一片火海。机械师放出的机械空投搞得漫天都是冬瓜，然后肚子一咧往下面乱扔垃圾。召唤师的各色召唤兽此时也是形形色色的挤了上来，塞堵的那点可怜的空间。其他职业的攻击也在继续，差时间蓝鲸骑士和他的部下就已经淹没在了攻击当中。那一片区域中可见的只有挣扎的人影，想看清楚面目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哎，别挤别挤，让我过去，我的技能还没用上呢。哎，你这狂剑士，你技能用过了吧？用过了退后啊。喂，这谁的胳膊里啊？让让行不行？不让我杀掉了啊。哎呦，谁打我屁股？ 热闹的攻击中，星星玩家的吵闹声也是不停，混在星星公会中的卧底此时也是假模假样的跟团来行动，此时却是完全看花了眼。作为荣耀老手，星星公会打 BOSS 这架势简直不堪入目，一个个蜂拥朝前，像是公共车进站了大家抢座上车一般。但是他们却又发现，这虽然真不是什么精彩的配合，但是却让每个人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所有人都在参与攻击，参与行动。荣耀公会此次出动了600-700人，此时无意打酱油。卧底们茫然了，他们此时都已经各自接到了命令，要想方设法阻挠星星公会猎杀蓝鲸骑士，但是眼前这轰乱的场面让他们根本不知从何下手，因为这已经是乱到他们无法想象的地步了。可是乱是乱，攻击偏偏还在继续，可是这还能怎么阻挠？难道把他们规制的整齐起来？处在局中观察，星星公会打 BOSS 是这么一副乱哄哄的场景，可是站在远处观看，却是看到的是一大堆玩家围成了圈，而在圈中的一个区域，炮火法术剑光刀光，这里仿佛就是一个技能的展示画面。目前50级所出现的所有技能都在这个圈中不断的闪现着，围着圈的玩家进进出出的，熙熙攘攘的维持着这圈中的热闹。散落在荒漠之上的13公会的玩家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切，他们和那些混在战局中的卧底的感想就很不一样了。他们觉得这是非常有层次的一场 BOSS 战。 那些冲得他们七零八落的蓝鲸骑士团此时却是被这些玩家围在圈中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在所有的指示中，这一条是叶修重复发出最多的。没办法，不是特殊活动的时候，百人团就是荣耀中最大的团队单位了。团内玩家伤害豁免，但是团外哪怕是同一工会也是互有杀伤的。星星工会此时来了六七百人，组了六七个团，在这样的混乱之下，难免有自相残杀。他们这些新生玩家对攻击的控制可还远没有什么火候呢。 啊，我好像干掉了一个！ 突然有玩家发出一声惊喜，显然是因为看到了系统提示，他击杀了一名蓝鲸骑士的部下。 啊，我也干掉了一个！ 虽然有六七百人在这动手，但系统计算起来却是分得清清楚楚，准确发布着最后一击的系统消息。 我也干到一个，我也干到一个。 蓝鲸骑士的部下显然都是一个属性，面对差不多的攻势，倒下的也算是基本同步了。六七百人一起忙碌的输出，能多久灭掉一个 BOSS？ 知道这个答案的人恐怕很少，而且这样的问题也难有准确答案。配合、技术、装备、等级、职业目标决定因素实在太多。但是眼下蓝鲸骑士团面对星星工会这个很是纯粹的新人工会，覆灭的速度却是极其的惊人。蓝鲸骑士的部下已经先他一步一个个的倒下去了，很快他已经就是光杆司令一个。蓝鲸骑士呢，他是比部下更强大一些，但此时此刻他的处境却比之前还要糟糕。之前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势，他们骑士团又是布了个骑士阵，他麾下的十八骑士团团围住，将他护在了当间，甚至连那些天上飞过时丢下的攻击都有骑士举盾帮他去挡。但是现在他的部下已经全倒下去了，此时团团围在他身边的是一堆堆的召唤兽。 好，除了一团都停止攻击， 叶修连忙下指示。可怜的召唤兽们之前是顶在敌人面前当炮灰，现在这情况再不叫停的话，更是会成为自己人手下的炮灰。新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听话，更何况随君莫笑这种让他们仰慕的高手的话，指示一下，除一团以外的其他玩家立刻停手，他们相继退开。再看圈中，蓝鲸骑士被召唤兽淹的人都看不到了，但是他的剑光依然时常可见，一道劈出，总有召唤兽发出阵阵惨叫，而后以他们的方式死去。召唤兽死了当然可以再补，但问题是召唤一样是技能，所以有冷却，越强大的召唤兽冷却时间就越长，而且消耗的法力就越多，召唤师其实也是经常陷入没有法力的尴尬的。 一队上，二队准备，三队休息恢复。 但是叶修却早已经将召唤师们分了一二三队，此时从容地帮他们控制着节奏。 枪炮师们接着轰，不要停。 一团里除了召唤师，还有攻击距离之最的枪炮师，此时虽然被召唤兽挤得进不上身，但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元素也接着轰， 叶修指示团内的元素法师也上。